Hello， 欢迎收睇《陀玩黑白讲》，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，哇，仲有啊，好耐都冇见嘅， 好耐冇见各位观众，我系 Roy 罗伊， 系做乜咁忙啊？你睇下我哋背景就知啦，我哋今次我专程上台北揾佢啊， 唔系而家唔受欢迎啊嘛，大家中意老温，中意郑汤尼，仲有靓妹妹佢去讲嘢系咪先？点轮到我呢？ 唔系啩？不过佢太忙啦，又嚟唔到台中啊嘛，所以呢排就比较少啲咯，但系。都要找時間去傾下，咁啊，今次講下其實都同阿羅伊好大關係嘅，咁當然唔係講醫生啦，今次講下餐飲業啦，佢都豐富經驗。喂，最近咧發生兩種現象喎，首先就係好多香港好似大品牌嘅茶餐廳，咩壇島啊，又或者許留山啊，都重返台灣喎，咁近嚟開咗好多港式茶餐廳陸陸續續嚟，但同時咧。我哋有啲 group 友啊，又或者我認識啲香港朋友開嗰啲餐廳咧，就一家二家接啦，又或者頂樣啦。咁究竟台灣做飲食業掂定唔掂啊？ 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好難講啊！你講程度，你咁樣開頭講講咧，我以為咧許留山啊，或者嗰啲幫啲品牌轉過嚟嘅公司咧，係要做嗰啲移民調查，即係呢邊咧香港人多咗啦，是有呢個需求，嗱臨將啲品牌帶過嚟，係啊。咁、其實坦白講咧，即係呢幾年真係多咗嘅，即係譬如響傑大講，我彈到入咗去星光三月啦，或者係許留山啦，或者之前添好運啦，或者係其他啊點點心啦、啊、呢品牌都嚟咗台灣，生意都唔錯啊，都係到而家都係啊排曬隊咁滯係啦。咁到底係咪真係傑大有提到另一個現象，又話我哋香港人自己嚟創業開嘅，結果好多都頂曬手嘅。咁但係問題咁，另一啲大品牌點解佢哋做得到，我哋做唔到咧？係啦，咁大家究竟個迷思喺邊度係嘛？今日咪主要想探到呢個問題咧？ 傾傾啦。 嗱呢段時間忙咧，其實係忙好多餐飲嘅嘢，所以其實都可以有啲心得同大家分享翻嘅。不過講翻先啦，大品牌當然有佢哋優勢啦，係咪先？咁背後有咁厚嘅資金撐住，一入新光三元嚇，即係佢啲大嘅百貨公司度做，咁啊有好嘅宣傳，咁啊有好嘅名聲，兼且咧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嘅背景。就係咧，佢呢啲係米芝蓮嘅光環包圍住你嘅，咁一定係有呢個優勢，因為台灣而家好興噶嘛，係咪都話喂米芝蓮一星、二星、三星，喂傑達都成日去食啦，係咪先？佢食嗰啲都係食啲有星嘅，咁你明白咁，大家都係對呢、這個即係呢個虛榮啊，呢個一樣嘢好大幫助啊，所以就係有呢啲品牌，兼且佢有呢個光環罩住，有米其林。米芝林啊，香港叫米芝林呢個光環罩住，咁啊非常好啊。咁但係問題係，哇！你香港人我嚟開，冇錯，個師傅好勁，可能已經係二三十年炒一個好叻嘅炒手，做產咧好有經驗。但係問題係呢、這個品牌，你去做嘅品牌冇人識得啊嘛。係啊，兼且我哋嗰時候嚟開係開喺我哋自己住嗰附近，咁但係嗰附近可能唔係一個適合開餐廳嘅地方咧，係咪先？你開一個住宅區冇錯，好多人喺嗰度住，但係問題係嗰啲人都係台灣人喎。咁台灣人係咪日日要食茶餐廳先？好多時候問佢哋，喂，你個間嘢好唔好食先啲嘢？得，喂，正啊，又唔係貴，百幾蚊抵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又開到咁夜喎。咁但係問題係，我一個禮拜可能食唔到一次，一個月一次差唔多。咁啊死啦，傑大，你一個月食幾次餐廳？我問你，有冇食一次？ 我真係一次都未必有。 你大啦，即係都係香港人嘅傑大，佢都係一個月都食唔到一次。咁你話呢餐廳點樣養先？係咪先？所以呢個其實一個迷思嘅問題嚟嘅，即係大家要諗清楚。即係開餐廳其實喺台灣係易啦，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你成本比相對香港低，咁大家你話我手邊你話有幾十萬港紙度嚟開餐廳，絕對得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個個都係咁嘅成本之下開鋪，係咪一定可以生存到？呢、這個就係大問題咯。咁傑大有經驗啦，你講佢開公司好多心得啦，係咪？公司容易開，但係維持個公司嘅營業係好困難嘅。 咁我嗰陣都開個餐廳， 係啦，去到球場就最好例子啦。 球場餐廳，我都同個餐入啦， 我都食過噶，喂嗰時嘢就普普通通啦。 重點唔係食嘢嘛， 冇錯冇錯， 有其他重點啊嘛。 係啦， 咁所以重點好緊要咯。咁啊，羅伊啊自己而家繼續仲有搞啊火鍋店啦。 冇錯冇錯。 咁咪其實咪開火鍋好啲啊？ 其實我哋之前講咗都有提過下啦，咁啊講咗量就唔多提啦，係咁即係都講過某啲 十一月 係啊十一月啦，你想再聽仔細啲啊，係啦廣告即係賣廣告啊，賣個關子啦，係啦，咁啊等我哋講咗嘅時候再講詳細啲啊。咁基本上咧，我都好提倡大家開傳統產業，即係台灣傳統嘅小食或者係傳統飲食，佢哋最中意食嗰啲嘢嘅餐廳嘅。咁火鍋其中一種啦，咁所以火鍋開佢嘅價值啦，係啦。咁啊因為大家呢邊都係興話冬天會打邊爐啊，成啊，同香港一樣啦。咁但係你呢邊喜歡就係，即係我有時候自己翻完工放工或者一個人 攤開心啊，咁啊唔中意同一齊圍埋一齊食啊，咁所以呢邊係興個人火鍋咯。咁我興做個人火鍋，咁我知有啲谷友啊或者係觀眾都嚟食過噶啦，咁大家都覺得唔錯。咁其實就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。香港比較少啲嚇，咁但係都幾辛苦下噶，即係由到早期到而家，喂大佬開咗都十年咯，我2008年開鋪啊，2018啦，係啦，十年啦， 十年嘅火鍋店經驗。 系啊，喂，前嗰几年都拍蚊嘅，好辛苦噶。即系你谂下，热早期咧，夏天系真系冇人食火锅噶。你谂下，你三十几四十度，你唔会食火锅先？ 梗唔会。 就算开行冷气俾你都唔食啦，系咪？但后屘咧，后屘嗰个趋势又有啲唔同咗。我发觉夏天开冷行冷气系有人嚟食咯，系啊。咁所以 好啲啊， 好多好多比前。咁而夏天咧系唔赚钱嘅，即系夏天咧直情可以讲咩啊？好似嗰啲食嗰啲姜母鸭一样啊！嗰啲鋪頭，大家嚟過台灣知，夏天係揾唔到姜母鴨鋪頭，因為休息，係冬天先至開嘅。咁所以其實火鍋鋪其實幾乎同一樣嘅，冬天先開都得嘅。咁啊，你冬天賺得夠皮就得啦。以前就係咁啦，拉上補下，即係拉個平均。咁啊，你唔蝕錢咧就過到關。早嘅五年其實好辛苦，到後屘大家個飲食習慣有改變啊，可以接受夏天都食火鍋嘅時候咧，咁個環境我先開始賺錢啊。咁但系都难嘅，因为台湾佢个开铺而家竞争大，一日到晚都火锅铺，平价火锅铺一堆，高价火锅铺一堆，咁啊中价亦一大堆，咁所以呢啲海战啊，一个火锅海嘅大战，其实真系好刺激，好辛苦。 其实做咩生意都多竞争嘅，一定噶啦。 系啊， 总之亦都唔可以谂住话一年半载又想啊。 唔系，我听好多香港啲朋友谷友话，我哋台湾好似好易开餐开铺，好易搞嘅喎，系啦，过到嚟，但系好似两个后屘都损手烂脚。 咁同埋有一個好大嘅一個，仲有一個迷思咯。我覺得好多開餐廳朋友或者做生意朋友唔一定餐廳嘅，即係佢好容易就話俾你聽，我開咗幾個月啦，喂，開始有錢賺咯，間鋪即係類似嗰啲説話我都聽唔少啊。咁但係其實賺錢第一步係要回本啊嘛， 係 你本都未回曬，又何來賺咧？邊有可能幾個月你開間鋪就有錢賺咧？系咪一个好大问题咧？ 大家都系惯性报喜不报忧嘅，系咪先？咁即系对同个 friend 讲唔通啦，喂，我蚀到晕啊咁样咩？即系冇理由，即系又咁啊，即系大家都惯性啦。咁所以同埋，其实杰大讲得好啱啦，即系你本都未回，兼且好多时候大家系将某啲嘅问题收埋咗冇讲喎。譬如话，我都冇计人工，即系我自己落手落脚做，系啦，自己嗰份你冇计，咁你就话有赚。咁如果计翻你一个月攞20000或者攞30000基本工资嚟讲，你可能系到蚀噶。咁你做勞健部咧，相當於火立各方面咧，所以其實我諗唔係咁容易賺到錢啊，係啊，即係我哋以前啦，即係要十年嘅火鍋經驗嚟講啦，其實咧我哋早期一開鋪嘅時候，我哋預估3年先至回本嘅，咁但係問題我都做咗差唔多5年先回到本，因為啱啱嗰陣時係經濟唔好嘅時候，2007過後嗰輪就係另一個金融海嘯啦，咁啊我哋嗰陣時經濟開始差，咁諗住差嘅時候咧，鋪租平，我哋入伙開始嚟做，咁諗住低成本之下操作，但係問題原來其他大家個情即係個情況都唔好嘅，咁啊消費都唔係咁好咯，所以都捱咗5年時間。你諗下啦，即係火鍋鋪一個傳統飲食，我都捱咗5年時間，有乜可能佢開鋪半年你話傑大會賺錢啦？除非佢日日都排曬隊啦，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噶，講真。 就算排晒队，我谂都未必有咁快可以半年就开始有钱赚啊！ 都系噶，排晒队有个另外问题，你服务唔好，到时又俾人投诉。 排队多影响价。 系啦，冇错，系啦。 举 吓，所以真系唔系话想象咁容易喺台湾系啦。 咁当然有啲巧妙嘢嘅，呢啲啊留翻我哋嚟紧分享会先，再深入讲啦。 啱啊，十年嘅餐饮经验啊，我谂。讲两次讲座都讲唔晒，所以一定要精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嚟听啊！嗰两次讲座 系啊，咁啊，头先仲有讲少少话嗰啲咩大品牌啊，咁佢哋嘅优势就系罗姨头先讲咗啦，赚钱啊嘛， 赚钱冇错。 旺区一开可能几廿万一个月嘅月租， 系 咁你有冇咁多资金去同佢哋争先？ 冇错，兼且咧，佢哋有好完整嘅规划，即系你一离开餐厅，好多时候系我哋自己一脚踢做晒噶嘛，系咪？咁但系佢哋系有非常仔细嘅分工，有晒 SOP， 就算你好简单整个烧卖，佢哋都教定你点样做，所以连唔识做餐饮嘅人入到嚟，只要你跟住佢都做得到成功。咁你谂下啦，你而家嚟到嗰度话又请人有问题啊，自己做唔到咁多嘢嘅情况之下，你点样同佢哋竞争？ 再面对请唔到人啦、 啊。冇错啦，系啦。咁所以其实有好多难题要去解决咯。你见人哋好似开得咁容易，但系到你自己真系落手嘅时候两回事啦。当中嘅辛酸真系做过你先知啊。 同埋头先我讲啊，譬如许留生，我话佢菜饭重返啊嘛，其实佢 好多年前都嚟過噶。 係啊係啊，冇錯，冇錯。我就好記得，其實唔知佢做幾多鋪，幾多飲食業嘅鋪頭都嚟過嘅。咁我好佢印象就係嗰陣時咧，許留山咧就係大概喺2002年、2003年，總之沙士前後嘅時候嚟嘅，我記得冇錯。咁嗰陣時嚟到咧，佢都好聰明嘅，一下子開鋪全部開曬喺邊咧？喺夜市度。咁諗住即係呢個品牌得意啲喺夜市度做。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，真係有啲轟動嘅，大家排曬隊諗住，喂，我哋最飲嗰啲咩芒果撈啊、芒果爽啊呢啲咧，即大家都好好奇，排曬隊嘅真係，我都好開心啊，真係排隊先，哇，難得嚟到許留山食。點知半年之後唔見曬，原因就因為咧，佢買啲嘢咧，台灣其實試過之後，佢覺得即係好食，咁但係唔會成日食咯。咁同台灣 local 嘅冰品啊或者甜品比係貴咯。即係你諗一杯講緊70-80蚊台紙，咁我食過啲刨冰先幾錢啊？30-40蚊台紙，爭個 double 咁，其實台灣好快就會轉翻去啲平價地方度啊。兼且夜市本來就係賣平嘢嘅地方啦，即係你買得貴就自然會少人買啦。所以後屘佢哋都係好快就結束咗。系啊，今次我哋好小心啦、啊，喺南京都开第一间铺头，开一间嘅都系，所以好小心嚟做。其实嚟台湾嘅策略真系要好小心。 咁啊，又唔使太过担心嘅。有一样嘢，饮食业都仲有个优势嘅，因为人始终都要食嘢噶嘛。 冇错啦，系啦。今朝咧，你谂啱佢嘅心理，咁啊，知道佢哋想中意啲乜嘢，俾得到佢哋，咁有机会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呢啲我哋系最熟行啦，因为我哋嚟咗咁耐，咁资深，啲台湾人边啲有窿窿路路，中意食啲乜嘢，我哋都非常清楚，系啦。 咁啊，罗姨最仲熟添啦，除咗火锅店之外，其实佢仲有几间唔同嘅品牌啊嘅餐厅啊，即系各种行业都涉猎过啦，有日式餐厅啊，有牛扒啊， 系啦， 即系全部搞过晒啊。咁所以咧，跟听下佢嘅一啲经验分享嚟，都相当重要啦。咁头先我讲句说话就系话，饮食业始终都要食噶嘛，每个人。咁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嘅，做饮食业咧，其实系最容易嘅， 嗯， 亦都系最难，因为要搵生意其实就唔难嘅，个个都要食。 嗯，冇错。 点长久做落去咧，又有啲巧妙嘅咯。咁当然，如果你愿意花几年时间去所谓交学费学咧，咁啊，当然我谂总有一日会。熬出头嘅，咁你想快啲、简单啲，咁咪我哋咪搵我即系同佢倾下啲经验分享啊，咁样咯。 系啊，即系有人即系分享多啲经验好重要，即系唔系话一定系，因为可能好多师傅都好有经验嘅。讲真，即系香港可能做20-30年，我都听过好多师傅就觉得，因为香港可能铺租贵啊，各方面啊，即系冇办法做翻佢老本行啦。咁都想搵第二个地方做发展咯，系啦。咁所以嚟到呢度咧，真系讲真，个环境同香港系好大分别噶，系啦。即使你有经验咧，但系都好易出事咯。你遇过好多啦，已经 冇错。咁日日都有新开嘅餐厅，唔好讲咩啊，台中啊，因为我老豆比较中意食翻啲港式嘅。咁佢成日都同我讲咧，边度路有一间新嘅，边度路有一间。一年入边，我谂起码听到佢讲有4-5间开。 系， 但系咧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咧，佢就话啊边间又执咗咯，边间又执咗咯。即系话台中几年开咗，我加埋开咗10多间嘅港式嘅餐厅。同样地，呢几年都执咗起码都10多间嘅港式餐厅。 嗯， 咁我哋谂下，究竟系问题喺边啊？就唔系即系表面上咁简单咯。 即系其实当中都好多唔同嘅遇到嘅问题，咁一时三刻讲唔晒噶啦，系啦。 当然啦，咁如果头先讲开广告宣传话，我嚟参加分享会，咁我都会讲少少啦，就同饮食业无关嘅。咁我比较做一啲生意就比较特别啲嘅，就人哋唔做，我先嚟做嘅。即系例如10多年前我搞足球啦，依家知啦。10多年前嘅台湾足球系你而家已经觉得台湾系冇乜人踢足球噶咯，而家风气已经好咗好多咯。 系 你谂下10多年前我啱啱翻嚟嗰只边有人搞啫？ 冇错， 我就做嗰样嘢，人哋唔做我先做啊嘛。 有危就有机。 咁最近我都开始搞啲新嘅生意，虽然都唔系叫新嘢嚟噶，但系我都喺我嚟讲叫新咯。咁其实我都预咗1-2年嘅蚀本期嘅。 系 咁呢个咩生意？我又系会分享会同大家分享。有兴趣嘅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合作嘅，这个我都谂住要揾 partner 嘅。 其实啱嘅，即系我觉得咧呢几年其实香港都唔少咧有心嘅人嘅，即系大家都希望话揾个地机会，都有自己嘅事业创业。唔理话即系同我搞餐饮好啦，或者结大有其他生意都好啦，即系我哋都好欢迎啦。即系你话睇完我哋节目喺群组上面问我哋。 在大香港人加入我哋群组，嚟问我哋究竟你想有啲咩发展计划，或者你有资金冇谂法嘅，揾我哋都好欢迎啊！即系我哋可以提供你想法，一齐做合作啫嘛。即系合作有唔同嘅方式，有可能系我哋出我哋经验，咁你又出资金，亦都可能话系我哋一齐出资金一齐投资都可以。 可以一齐又好，但系起码第一步你都要参加分享会，我哋 冇错 见面先啊！你冇谂住哇，好似杰拉德啊、罗伊啊咁收320蚊一位，好似赚好多咁啊！讲真又讲错。就算爆晒，我哋都唔系，我哋嗰位机票酒店嘅人都冇乜钱赚，重点唔系要赚嗰个分享会嘅钱，重点系我要啲人嚟系认真想移民。 冇错， 因为如果你旁边可行过，咦呢、這个免费讲座咁就上嚟听一听，其实嗰啲系冇乜意思嘅。 唔系，其实系合理嘅，谂下两年前我哋嘅智慧可能就值个价钱，但系你经过呢段时间，我哋有经过同咁多嘅香港朋友一起合作做生意，我哋都成功帮好多人，佢哋攞到身份证，系咪？咁所以呢啲嘅经验累积，我哋讲我哋嘅讲座变贵系合理嘅，系咪先？我哋呢经验系累积翻嚟 嘅，同埋同我哋合作嘅生意嘅朋友啦，亦都合法啦，生意 冇错啊，系啦，系啦， 处理查或者翻兜，完全唔使担心呢样嘢。咁呢样嘢到时可以考虑下，所以把握时间啦。应该而家我节目播出嘅时候，应该剩低唔多位噶啦，要把握参加啦。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啦。今日节目上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其他嘢，再捉罗伊倾其他嘢咯。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